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今日都系笋哥坐翻喺度做录音嘅。 系咧， 今日讲一集压压氹氹。咁啊，我哋年纪大咗啦，年纪大咗，啱啱先同阿笋哥倾咗好耐，有咩嘢？嗱，我哋好多集都讲呢啲啊，可能我哋生活，我谂我好多网友都屌鸠我哋，因为其实好多网友都生活喺一个压力嘅 压力煲入 边。我哋嘅生活，嗱，阿笋哥好老实讲，佢虽然系一个生意人啊，但系。你見佢都好悠閒，即係 啊，仲有嘅，同大家提議，我已經正式成為咗一個老闆啦，已經 係啊，即係好悠閒嘅。你見我哋即係啊，九護士亦都係好悠閒啦，即係大部分嘅時光都係 hea 咗佢就算嘅啦。咁啊，寶寶龍又係一樣，大部分嘅時光都係 hea 咗佢就算。即係我哋翻工係有壓力，咁壓力就冇一啲人大到係影響生活嘅壓力。有好多人咧個壓力係大到影響生活，瞓又瞓唔穩到，又巢撚曬皮，屌你！我見有條女啊，貓姐嗰啲，哇！屌你，咁樣巢撚曬皮，做嘢做撚到個人笠撚曬水。 不過其實係變態嘅，即係你會開咗條 free 先係咪啊？ 開咗啦，啊氹氹。 哦，係啊，呢個嗱，譬如好似咁樣，即係呢啲咁嘅好舊嘅理論，人人都講噶啦。即係以前冇呢、這個，即係你可能以前一個女人要處理家頭細務啊，其實好撚忙啊嘛，屌又要去河邊打水，屌你尾又要拎支狼牙棒拎副洗身板去洗衫，咁屌洗下成屋衫都唔少時間嘅喎，係咪先？洗完又要晾，晾完翻屋企又要洗米煮飯，又要燒柴喎，咁啲柴又要擲噶，大佬。 慘啊自己！ 即係成個 operation 其實係洗你好多時間。咁你而家你發現屋企咧有嗰啲好多家電啊，幫你慳咗啲時間嘅時候，你咪將慳咗落嚟嗰啲時間去做第二啲嘢咯，係咪？ 去 hea 佢咯。 好多人都唔係咁。咁咧，譬如話聽我哋講嗰啲咩貓姐啊嗰啲嘢，係啦，個科技先進咗啊。以前咧，你邊有可以話去拍嘢做導演咁撚過癮嘅？即係而家你有電腦有部拍到手提攝錄機咁樣，而家 iPhone 都得啦。屌你嗰多願望你實現到嘅時候，你咪忙撚咗好多咯。 啊，我覺得係喎。 係啊，你平時你邊有即係你話以前啲嘢嗰啲離你太遠咁樣，你就唔去諗噶啦。而家啲嘢你好覺得，只要加少少努力，你又做得到。咁但係真正可能你做嘅時候，同你實踐到個距離又有相差一段距離啦，係咪先？屌唔係阿豬阿狗都可以做到嗰啲嘢噶嘛。咁然後咁大家又去做，咁樣剩翻啲時間咪冇曬咯。 我哋講翻我哋嘅即係回歸你嗰個話題啊，阿氹氹。我哋而家人大咗咧，就好得意嘅。即係我同阿筍哥嘅時候都講，係冇啲咩嘢能夠刺激到我哋好開心或者好想去做一樣嘢，除咗屌靚妹屎忽窿，或者條靚妹好有性技巧同你吹簫。如果你話啊係喎，阿九護士你想唔想去旅行？嗱，好老實講，去旅行都係 shopping。我唔覺得有邊度啲風景係真係必須要飛去睇一次先安樂嘅，亦都係需要周居勞頓，冇呢個俾人老笠啊，或者係同一個人，即係同一啲旅行團三九唔識七嘅人吹幾日水啊，同台食飯啊，嗰笪風景值得我咁睇？我覺得冇啊。 好似我個 friend 嗰日問我話你其實有啲咩？我話你結婚諗住去邊度度蜜月？會去邊度咧？咁樣今日佢話去布拉格咁樣， 哇咁撚雜， 跟住然後咧，我就其實冇啲咁嘅意見嘅，咁我就問點解？係，即係你其實你 佢冇將布拉格之出問到， 你背後你想去一個地方，你一定會有一個諗法，即係譬如話你而家想去福島咁樣，因為你尊敬福島五十人，你想揸 佢 講啲， 佢可能想啲輻射照一照個波大，變翻成悟空， 即係我覺得多位有個理由，跟住佢話呢冇嘅喎，呢個係個 gym 嚟嘅喎。 布拉格都叫 gym， 嗱，即系佢覺得嗰度好靚。 屌你，攞俾布拉格集到撚啊！ 你聽我講呢個觀點好得意嘅，即係你可能對嗰度有理解，但係大部分對嗰啲地方都係冇理解嘅。咁但係嗰啲 gym 係咩咧 ？gym 咧就係人哋話俾你聽你先有噶嘛。你唔知呢個世界有科學家，你點樣幻想自己做科學家咧？你冇睇過叮當，你點樣幻想世界有機械人咧？係咪？咁然後點解你要覺得你係想去布拉格成為呢個 gym 咧？其實係一種虛榮嚟。 布拉格難到俾唔難去 啊？咁啊冇嘅，你如果你係一個普羅大眾，你一個普羅大眾啊比較難去啲嘅。 唔係喎，有幾難去啊？而家搭飛機又唔平。 即係，但係我又覺得，即係其實咧，當大家咧有時有一個夢想或者有一個諗法嘅時候，有冇驗證過嗰樣嘢？究竟個價值喺邊度咧？ 係 咯，即係譬如話，我哋話想食啲好好食嘅嘢，我哋個慾望覺得如果我食到咗龍蝦就好啦。 咁但係其實食龍蝦背後個價值喺邊度咧？其實係咪單純係口腹之慾咧？佢係咪有其他嘢可以取代嘅咧？但係食咗佢之後，咁你有冇另外啲慾望可以取替佢嘅咧？即係如果冇嘅時候，喂，屌你到頂嘅時候，你人生目標就完咗嘅咯喎。所以反正如果真係有個龍人生目標，我哋係咪應該定得高遠啲咧？我今日同個 friend 喺度討論呢個話題。如果有 cancer， 即係咧近排討論緊呢個咩我哋嗰日搭地鐵，我覺得好撚貴。不過如果咧有政府人員聽咗呢個節目之後咧，千祈唔好諗住拉我哋，因為我哋一定唔會做壞事。但係咧，我就嗰時候講，屌你咪地鐵加價，不如咁啦，寫封信寫過去話，我哋會咩啦，不如炸地鐵啦咁樣。咁點解咧？因為你話你炸地鐵車廂嘅時候咧，你上去講話啊，如果你今日唔，你如果你三日裏邊唔減價嘅話，咁我就會炸地鐵。咁啲人就會唔答噶咯喎！你其實只有呢個消息公布咗嘅時候咧，大家唔理你真定假，佢哋地鐵公司佢只可以揀減價呢個目標嘅啫嘛。如果你唔減，佢就會覺得你涼薄，為咗自己保持住既有嘅盈利咧，不惜犧牲小市民嘅生命，係咪？咁如果你唔炸嘅話咧，你減嘅話咧，咁咪好咯，咁咪唔炸咯，係咪先？ 我覺得你呢招冇用啊，筍哥，我哋應該集體喺地鐵度。大小二便， 跟然後咧， 我諗住啲地鐵爛爛塌塌就冇人搭噶啦。 跟然後咧，我就諗啦，啊，但係咧，嗱，你想炸地鐵咧，太傷陰功啊！你知道咁樣會炸死人噶嘛？咁啊，有冇辦法咧？拉串炮仗入去爆下咧？ 爆係冇用嘅，即係咧，你諗乜冇人驚啊？而家 因為其實哇，你有冇燒過？你有冇燒過炮仗先？ 有， 你真係燒過？ 燒過， 你自己燒？ 燒過， 有冇近距離燒？ 咁撚粗咧，我燒過，嘣一聲好似炸彈咁撚。 撲你個狗家！我因為我有做影結婚相，你知啦。即係有時做嗰啲圍村人咧，佢哋結婚嘅時候， 嗰啲唔係炮仗，叫炸彈。 即係佢哋咧會燒一輛炮仗咧，大概由我呢度屋頂去到地下咁長。哇！我有一次咧，個神唔知道啊，我見啲師兄咧，即刻拎兩張紙巾塞住個耳仔咧，我就覺得屌有冇搞錯啊！ 好撚大聲 㗎！哇！好撚驚啊！即係咧，其實如果你喺個地鐵入邊咧。都唔使多，你放一串炮仗，下撚到尿都飆埋。 係 屌你！不過但係，係又咪先？ 呢個真 屌！嗱，即係可唔可以咁咧？即係如果咧地鐵唔減價，喺地鐵裏面燒炮仗得唔得咧？喂，你真係好快會冇人答嘅喎，真係。不過你屙大小二便呢個都係好嘅。 屌你！ 你其實你呢招咧，曾經有人用過嘅。講緊某一個國家嘅歌劇院啊。咁咧就加價，咁加價咧，咁你知唔係加，有啲地方佢哋會市民化藝術為作為一個即係有個一個需要咁樣噶嘛。喂，等等先，我電話響。 哦，等一等。 咁咧講嗰個歌劇院咧，咁樣因為你知道好多地方咧覺得文化呢啲即係聽藝術啊，聽歌劇係一件生活上面必需品嚟噶嘛。咁然後咧，咁啊啲人話：喂，屌你咪咁樣唔撚得喎！咁啊等咗啲人咧就你間隔啲窮人冇得去噶嘛。咁於是乎咧就狂食薯仔、番薯，入到去咧狂放屁啊！ 咁撚 錢！咁你咧嗰啲 臭撚到隔離嗰個睇唔撚到啦！ 你普羅大眾冇所謂啫，咁你上面有啲貴賓嗰啲咧，你一路睇嘅時候有屁味咁啊，好難頂啊，係咪先？ 呢招真係啤撚皮， 真係啤撚皮，但係就好有效咯。其實呢個好似世界有一個抗爭嘅，即係好多呢啲咁嘅抗爭方法嘅，譬如話咧你要去令到個銀行屈服，譬如話銀行咧開始要加嗰啲即係每個人入嚟嘅時候都要俾錢咁樣，即係去收嗰個叫做行政費用。然後咧，你譬如話咪懟一袋一毫子咁樣，然後咧就話要我要入呢個數咁，咁佢要數噶嘛，咁咪都數毫子咯喺度。數完之後咧話，誒唔好意思，我要攞翻走咁樣跟然後第二個牌以後會做咁樣，喂我得閒嘛，我得閒我就玩死你㗎啦，你又唔可以唔接我生意係咪先？即係正如的士唔可以拒做一樣啫嘛。咁佢就其實好多人發明咗呢啲所謂喺個社會架構裏面咧去做抗爭嘅。 喂，咁我哋係咪應該香港地係屌屎忽唔生仔咧？即係集中火力光交，光交救地球，香港冇窮人，原來真係得嘅。 我琴日同我女朋友喺元朗食飯，見到有間餐廳咧就係講食素救地球，跟住然後咧無上司電視台咁，你有冇聽過？ 哦，屌你老味嗰個！ 跟住咧，我哋咧可以整翻間餐廳，即係光膠救地球，牛醫生要九護士電台啊！ 屌你老味，我哋 集中火力就係同靚妹光交屌。 唔係，即係我哋翻翻轉頭講啦，即係其實呢、這個世界嗱，如果我哋冇偉大嘅嘢要做， 係 又冇一個偉，又檢視過咧，原本有嘅目標其實個意義根本就好細。係，譬如話一般嘅後生仔有錢啦，娶老婆啦，其實呢啲嘢你去到三啊零歲，自自然然會發生噶啦。係啦，咁然後發生完之後，你又覺得哦，都係冇乜嘢嘅啫，其實即係我。呢、這個節目廿幾歲做到三十幾歲，我就話俾你聽，我的結論係咁樣咯。咁我而家做埋老闆添咯，咪又係咁咯。跟住然後所以你話真正檢視過之後咧，其實咩生活最好呢啊啊氹氹嘅生活係最好。 啱啱啱呢個 係啊， 即係我舉一個例子俾大家聽啊。咁有一次咧，我就去金翡翠喎，咁啊屌閪半軟硬啦，食一位二哥都半軟硬，條女唔係唔得。 喂，其實好貴喎，嗱，你去一次金翡翠啊，四嚿水五嚿水。 三嚿。 三嚿啫咩？ 三嚿金翡翠，粒米二降就一嚿，夠領。 咁咪四嚿半。 屌兩 Q。 哦，佢有兩 Q 嘅。 係啊，屌完一 Q 三嚿之後落去飲杯檸茶或者行個圈個零鐘頭之後再屌第二 Q， 即係嗰日洗七嚿水鬆啲啦。咁啊屌第二條女又唔硬。條女講一樣嘢好得意，粒個溝粒落嚟嘅時候，哇好難粒啊！你碌撚好大，我真係就話：唉，阿小姐，你咧應該係做政客，就唔應該係做性工作者，因為你嗰種技巧咧，令到人哋嗰種急才咧，就真係好受落啊！明明碌溝，屌你半掩眼咗，哇碌溝好大，好難粒。我聽完佢講呢個大話之後，我碌溝仲遠啲，因為我要。集中精神去用一个哲学的角度去消化他这个的命题仲衰屌你老味咁我觉得呢人生真係即係啊氹氹嘅生活係最开心、嗯、你个人好似我同寶寶龍咁永远都係讲唔该多謝冇应份、大家喺一个咁嘅生活圈子里面互相尊重嗱呢啲係好假但有啲人话哎两公婆使唔使咁假就係、是、因为你啊氹氹你才 會得即我覺得生活只有兩種一種就是偉大的生活的另一種就是藝術的生活 的 偉大的藝術生活就好像福島五十人一樣有偉大的目標的人生 喂會不會福島裡面很多靚妹屌 是啦 所以第一入面、啊、 然後藝術的人生就是你要怎 樣,、啊、怎樣生活得有技巧 我告訴你顧長衛講過一句說話 顧長衛不衰的 顧長衛是中國一個很出色的導演佢亦都係呢個荷里活裏面做揸鏡嘅 camman 嘅，亦都係荷里活一個好出色嘅 camman。咁咧呢個人叫顧長衛，佢講咗一句説話就係、是、喺藝術嘅世界裏面係一個美麗嘅方言、嗯，所以人類係脱離唔到佢嘅。我哋咁中意藝術就係因為佢一個最靚最美麗嘅。大話，所以我哋咪覺得藝術投入咗裏邊好舒服。人生亦都係一樣咁樣如果好真實嘅畫面嚟到，或者一啲嘅目標你好易達到，你都唔啱啱氹氹自己，好似你個老友咁，去布拉格話係人生嘅 dream 嚟嘅咧，去撚完咪知你人生冇曬夢想咯。 同埋咧，嗰啲夢想就唔好太容易破滅啦，最好就 係。係，同埋唔好咁容易達到啦。好似有個老友個 friend 咁，個老婆咁、 嗯， 我同佢影結婚嗰日，佢直頭好似食咗安非他明咁。周圍走，我問佢：啊，你真係好開心。係啊，我嘅夢想就係喺呢個咩約翰堂啊，你中環有一間聖約翰 座堂 度行婚紗婚禮。咁佢達到咗啦，咁嗰日咪最開心咯。之後人生我問佢有咩未達到，冇啦，我都過一半啦。啊，而家都擺嘢都寄託喺個仔度咯，咁樣。咁你嘅生命有乜過癮？ 系咯，同埋真正喺信約翰座堂可以結婚，其實真係冇乜咁大。 點你嚟多兩次婚咪得咯？你嚟多兩次婚，一次先都係信約翰座堂結，你咪搞撚掂咯？ 即係我覺得即係將自己個慾望咧， 放得大 低，即係放喺啲死物上邊就最戇居啊！譬如話，如果見到獅身人面像咁樣，咁我見到啦，咁啊點啊？ 啱啊！ 即係你話，譬如話啊，想望下長江做，即係上下長城做下好喎，咁我做咗咁咪點咧？我對上一次。但係講緊嗰時候奧運啦，帶個貴佬翻去呢、這個長城咁樣，去到嗰度，哇！屌你老尾，好似個八達嶺，好似旺角咁樣。跟住然後咧上邊冇咯，一紮石頭咁樣咯。 同埋啲撲街度屙尿。 你話嗰、那個咁我未見，我咗一次又見唔到嘅，但係、 我自己都試過。 是不是風光明媚咧？普通啦。 屌你個啲樹枯樹嚟個大佬。 咁你啊季節唔啱啫，屌。 冬天嗰個枯樹，我上次去咗冬天啊，屌。 即係我會覺得你如果冇一個真係比較偉大嘅歷史背景啦，譬如話 你知道當年譬如話你去遼寧同埋關，即係去關外嘅，嗰度有個叫遼錦防線啊，係當年咧呢、這個袁崇焕咪打嗰條打錦州咯，遼錦防線裏邊第一個地方就係錦州啦，嚇就係叫即係再後往後走就係山海關咯，即係當年清兵入關嗰個地方咧，即係你去明白到啊嗰時候嗰啲人係點解要揾呢個地方，從地理上邊點樣去打呢個防守戰，嚇咁、你有多啲歷史背景去睇呢件事嘅時候。哦，你咪覺得偉大啲咯。 如果唔係，去到咪爛成一堆咯。 係咯，假如你望住你喺嗰度，喂，屌你！以前外國呢個後金啊，即係努爾哈赤咧，佢最叻係咩？騎兵啊嘛。係。屌，點解騎兵可以喺嗰啲關度跑嚟跑去咧？你有冇諗過？ 冇啊！ 我完全我都唔明啊，其實即係所以咧即係你要有好，你帶住一啲疑問，帶住一啲眼光，帶住即係對住歷史有一個有一個維度嘅認識，你咪睇嗰地方先有意義噶嘛。普通人上到去，阿婆見到咪係石頭咯， 爛成一堆咯，咪走咯屌！ 即係點解不到長城又要飛好漢嘅咧？ 唔係，我最過癮一樣嘢就係、哇，好撚痛啊！你老友即係一定要去布拉格，即係達成人生願望。咁我當年識個朋友亦都係咁。佢一個僆仔嚟嘅，佢話要去一次巴西，咁咧先即係完咗一個人生嘅目標。我話巴西有咩好玩？佢話巴西好浪漫。我話唔撚係話，蘇文峰前排一個旅遊節目，咁咧就係有線播嘅，你可以上去睇翻。佢哋喺巴西貧民區拍嘢，都唔夠五分鐘聽到槍聲。屌你個 camman 同佢哋幾個主持人係真係即係嗰個叫咩夾住尾巴瘋狂逃走啊！即係瘋狂咁走啊！即係你諗下貧民區聽到槍聲，佢唔知係咪對住你啊嘛，大哥！ 咪就係、是，即係你講唔好去布拉格啦，即係翻去深圳食布拉腸咪算咯。 我唔明點解有啲人係會咁樣樣。到我哋而家年紀大咗，最開心嘅即係我哋啊嚇 ，hea 下啦，真係悠悠閒閒坐喺度。需要買嘅。即係好老實講，即係冇咩刺激到我話啊，好想去買或者係即係唔買係唔得，或者嗰個慾望好大，要買嘅都買過，要買嘅都買咗，要花費嘅都花費咗，冇話即係真係唔人生冇嗰樣嘢唔得。我舉一個例子，我有一個同事好鍾意飲酒。咁佢咧就好中意睇一本書叫《神之水滴》。咁你有冇睇過本書？ 我有聽，我冇睇過，我聽過。 咁咧就講啊，有啲咩好酒啊，有咩好酒啊，人生一定有啲咩好酒。我話俾大家聽，香港地每年有一次 BBNR 搞嘅一個試酒會，每一個嘅入場券係要9000多元嘅。 哇，咁貴㗎！ 10000元，咁佢包一餐嘢，嗰、餐裏邊咧就即係佢食嗰一餐會包啲咩嘅咧？就通常上次就今年啊上一年就係意大利菜，喺嗰、那個蘇黎品嘅意大利菜館叫乜鬼嘢名？ 唔知 好出名嘅咩啊叫咩咪乜鬼嘢？係唔撚記得咗啊！咁喺嗰度食一餐，咁咧就包啲酒咧，就每道菜咧之前就有一支酒飲嘅，支酒咧就唔係嗰啲試酒會攞出嚟10元8塊嗰啲啊，試過有 Latashi。即係邋遢豬啦，講緊幾皮一支啊，邋遢豬。但係你一個人9000多元啊，你諗下，即係講緊係10000元一個。咁嗰度全世界最靚嘅酒你都飲到㗎，嗰度試酒會係。咁你咪一年嘥一皮嘢去飲咯，屌你老味！你一皮嘢你唔係一年冇㗎嘛？ 唉、 哎， 都唔使睇實，慳翻啲錢啦。 係咪要停咗㗎？係 啊。 你話一年你洗一皮嘢去飲酒，你唔過分啊？但係佢話啊唔係啊，我人生裏面又飲啲咩酒，有啲咩酒，屌你老味一雞嘢啫！咁你嗰年裏面咪飲曬幾年嘅酒咯，再唔係咪下一年又有咁過？即係如果你將嗰個目標定得太近嘅時候，有時候發夢睇神之水滴嘅時候，你嘅生命咪變成即係好虛耗喎，我覺得。 係，同埋擴闊下自己眼界。 係啊，同埋你有時要氹下自己嘅，即係我哋今集氹就係、是、你唔單止要氹人哋。你仲要氹下自己開心嘅，即係你話一雞嘢，以我嘅同事嘅人工唔係使唔起啊，啱唔啱先？日日飲，日日使，你梗係使唔起啦。你話一次一年使一兩次，冇咁嘅問題啊。人生到我哋咁嘅年紀，已經係差唔多去到中間到尾嘅時候， 你有時氹人哋，自己又開心，氹下自己，俾自己又開下心，何樂嘅而不？ 同埋時間呢個觀點咧，喺哲學上面咧有所謂，即係我哋一般嘅所謂普通嘅時間啦。 係。 同埋一個所謂內在時間嘅觀點咧。 係。 係咩意思呢？譬如話有啲人可能搵條女2000蚊咁樣，你可能屌佢10分鐘嘅啫。但你覺得嗰10分鐘咧，其實好撚永恆嘅。 係。 點解咧？因為你之後仲可以同人哋講啦。你去有人話：哇，嗰條女如何好，如何點啊？你可以透過分享令到咧，你嗰條女嗰種對俾你嗰種快感去繼續延續落去啦。你又可以即係透過炫耀啦，你又可以自己得閒咧收埋佢陰毛咧喺個筆記簿度聞下啦，即係你又可以透過呢個 轉下啊，屌你老味，即係攞出嚟轉下先，轉到閪毛先屌你。 但係咧，你留意唔係好多時間咧係值得重温嘅， 係 而值得重温嘅時間，往往咧就係你係有好巨大嘅花費嘅，係係啊。咁你譬如話好似你個朋友咁樣，如果去參加咗呢個咩飲酒會咁樣 ，BBNL 係啦 ，BBNL。咁佢其實咧，佢係增加咗佢人生所擁有嘅內在時間咯。譬如話，我哋又講嚟講去又想講翻福島50人咧，即係其實佢嘅人生咧，佢嘅內在時間係比較長嘅。係。因為佢係每一日都喺個惶恐裏邊度過㗎嘛。 嗱，好老實講啊，筍哥，你講內在時間，我又想，即係我哋又打亂呢個話題啦。我哋成日都離題㗎啦。 嗯。 我嘅內在時間過得一，你話一回想邊個人生嘅時間，你過得最耐嘅？即係人生裏面最深刻，我可以講俾你聽，就有學師仔同阿平仔嗰段時間，即係人生裏面最深咯，最深刻，因為最痛苦我覺得。冇錢，冇任何資源，冇飯開，即係嗰段時間係人生裏面最痛苦。你發覺咧，痛苦嘅時間我哋永遠記得好深刻嘅，開心嘅時間唔會覺得好深刻嘅。 都會嘅，你可能真係屌嗰條好靚好正嘅女， 冇喎、 啊，可能你都會覺得有好深刻嘅經歷嘅，譬如嗰晚二龍爭珠啊，或者係三娘教子啊。 二龍爭珠插眼，屌你，俾佢插眼啊！你冇帶錢，屌你老味眼珠啊！你出嚟，屌你老味細佬屌霸王蝦，你真係未撚死過啊！真係，即係喺人生裏面你發覺我哋能夠回味嘅時間，都係一啲好痛苦嘅時刻嚟嘅。 系 系系，即系唔会话系哇，我好开心啊，几时几日？你净系会觉得，唉，嗰段日子咁样样过。即系我啊觉得，即系开心系好快或者好有 tolerance 嘅。你唔可以一个开心延续好耐，痛苦可以延续好耐啊。 系， 痛苦系好得意噶。 不过又系咁嘅，人都有另外一个比较变态嘅机制嘅，就系、是、透过回味痛苦咧，然后去感受自己嘅能力啊。即係如果又往往你去話俾人聽你有痛苦，即係起碼你講嘅時候已經係過咗嘅咯。 啊， 即係如果你係仲喺個痛苦裏面，就真係好，真係對唔住啦，真係對唔住。或者你有時唔係好想講，佢好似我有個朋友咁樣，前一排我剪片剪得好辛苦咁樣，一打嚟嘅時候同我講話，屌你又剪緊片啊！我真係想吸線， 真係想吸線。 即係我心諗，喂，屌，關你撚事咩？又唔使你做。 失戀啫，你又失戀啊！真係吸翻佢線啊！啲 即係，但係如果你可以喺嗰個痛苦捱咗過嚟之後，再可以回憶呢件事嘅時候咧，其實你再重温嗰個內在時間，你亦都可以透過嗰個感覺咧去表現你自己嘅能力啦。其實即係都係一個享受嚟嘅，有時都係。 喂，啲網友咧同我講，上網你睇下，佢話你長大好多，亦都係觀點與角度。 就會不會是我們的網友年紀很小的，就是 太普通的網友的觀點不好值得參考 你網買網友啊，大佬，人家聽我們很多年了， 屌，沒給錢的，但是他們 我們的節目為什麼能夠做到今時今日，我們是有一個原則 open sources，我哋嗰陣時都諗過收人錢㗎， 係啊係啊， 但我哋都冇咁做， 因為我哋擔心冇人聽嘛。 係啊，第二樣嘢就係我哋唔希望一個咁開心的來源，即係嗱，大氣電波是要收錢，但係點解我哋網裏邊唔收錢，我哋唔繼續做落去咧？互聯網是提供一個 open sources 俾我哋嘅，點解我哋唔將呢個 open sources 用到盡啲，帶俾人哋多啲？ 不過唔知而家仲有幾多人聽咧？ 真係唔知喎，可能冇人聽未定啊，定 係咯，冇所謂啦，咪當傾下偈咯。 啱， 要放假噶嘛。 唔係，同埋我哋都要即係延續我哋呢個精神落去嘅。即係我哋如果有人頂多我哋，或者有人哋講得更加好嘅觀點與角度，更加過癮嘅，咁啊，梗係當然。 同埋你哋可以自己中意開咩牛醫生與狗護士二，我哋都係歡迎嘅。即係你做得好就得㗎啦嚇。你 同埋個觀點與角度要實在咯，即係站得穩陣腳咯。即係我哋咁多年裏邊 點解會錄咁多年集？我哋喺觀點與角度都係站得住。 同埋點解我哋唔出樣啊？就係因為你有每個人都可以扮我哋，其實。 你講得啱啊！呢句説話真係好偉大，等於當年一個吉他佬叫 Buckethead， 大家可以上網抄下。Buckethead 係一個永遠唔出樣嘅人。佢話俾你聽，我有嘅就係技術，你每一個人都可以扮我，你扮得到先得㗎！我屌老母，佢睇個電影出嚟，你扮得到佢咪 Buckethead 咯？佢一定係添啊，仲要係。 但我哋好容易扮嘅啫，冇所謂。 我哋好容易扮，可能都係。 屌你香港幾多人有錢啫？不過唔中意錄音啫。 我哋唔係因為有錢，係因為有火啊嘛。 啊，咁啊係。 我哋唔係因為有火啊嘛，亦都係因為有呢、這個即係一個。人哋唔認同，但我哋認同嘅觀點與角度啊嘛，亦都堅持咗咁多年啊 嘛。好啦，不如我哋不如去買嘢傾緊去。 哇，咁快啊！屌你老味。 錄完未㗎？但阿氹氹都講完㗎咯喎。 阿氹氹講完啦，咁啊好啦，咁先啦，拜拜。